这种功夫看得光绪皇帝目瞪口呆。因为他以前只是听人说过武功，但是从来没有亲眼看过。解决了两个，但还有两个没有解决，怎么办呢？黑衣人想了想，走到小珠子身边，拿掉了堵在嘴上的布，然后用刀顶着他的腰说，叫另外两个进来，不听我就杀死你。小珠子胆怯地答应了，他望了望黑衣人，便尖着嗓子对外喊道， 小云子，小刚子，你们两个快进来，皇上肚子痛得很厉害。 黑衣人等小珠子一说完，立即用布重新将小珠子的嘴给堵上，然后轻手轻脚地走到门边。他用同样的手段将小云子和小刚子捆起来，并且堵上嘴。当一切做完了，他回头对光绪帝说， 皇上，咱们走吧。 光绪帝精神抖擞地来到黑衣人身边，就要跟着黑衣人走。黑衣人又回过头来对被捆在地上的四位太监说， 你们最好放老实些，告诉你们，你们的四位兄弟已经让我用药给迷住了，你们还是在这好好待着，等着明天早上你们大总管来救你们。 说完便牵着光绪帝的手就走。出了营台，光绪帝问黑衣人的名字，黑衣人示意光绪帝不要作声，因为他发现已经有不好的情况了。在营台周围，除了这八个太监外，还有其他职业的太监，外面还有侍卫值班。这是黑衣人早已摸准的情况，但是他不明白还会发生什么情况，他还没有搞清楚。人算不如天算，黑衣人算准了一切，但就是没有算准今天晚上李莲英会来巡夜。李莲英今天晚上睡在床上怎么也不能睡着，他心神不宁，怀疑有什么事情发生，于是起床了，带着一批太监先到老佛爷的住处巡视一番，但是没有什么异常情况，然后又带着这批太监向营台走来。黑衣人和光绪帝听到的便是李莲英一行人的脚步声。李莲英在很远的地方就看见四个职业太监先后进入含元殿，但就是没见出来。这会儿他很是纳闷，因此他赶紧催那帮太监跟上朝营台走来。眼看着李莲英等人越来越近，黑衣人叫一声不好，就牵着光绪闪到了一个阴暗角落，让过了李莲英等人。等李莲英一过去，黑衣人就说， 皇上，咱们快走吧，要不然就没有机会了。皇上，为了抢时间，让我背着你走。 于是在黑夜里，黑衣人背着光绪帝迅速向大门边走去。不难看出，黑衣人虽然背着光绪，身法还是挺灵巧的，又不时躲过职业太监的巡逻。眼看离门越来越近了，黑衣人和光绪心里不禁一阵暗喜。但就在这时候，从营台方向传来了太监特有的尖利的叫声， 皇上让人接跑了。 黑衣人知道这是李莲英到营台后发现情况不对随即做出的反应，但是他也知道这给皇上带来了不少麻烦。营台方向的惊叫声惊醒了附近值班的太监以及侍卫，一时间营台四周灯火通明，就在黑衣人前面的门口也涌出了不少侍卫来，他们在询问里面的太监皇上被劫走多久了。营台四周的太监也在问皇上是从哪个方向逃走的，一时间 瀛台成了最危险的地方。在灯光下，火把里刀光闪闪，给人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。而站在瀛台中央的李莲英此时也不禁满头大汗。他倒不是怕老佛爷怪罪下来，而是怕皇上要真是给人救了出去，那意味着什么他非常清楚。他知道如果皇上一旦出去了，皇上就将在别的地方建立起一个新的朝廷来与北境相对。如果真是这样，老佛爷将一定很是为难。一旦老佛爷为难起来，他就有可能怪罪下来。一怪罪下来，还不找他李莲英找谁呢？到时候他李莲英又怎么交代呢？因为他曾在老佛爷面前立过军令状，将皇上好好的看管起来。由于有这些顾虑，所以他李莲英才显得如此焦急。不过李莲英毕竟是在宫中长大的，几十年的经验告诉他应该怎么应付这种突发事件。他一方面叫人到慈禧太后那边讲明情况，一边派人在周围加紧搜捕，同时呢还派人到步军统领崇礼那里传旨，叫他赶快封闭内城。因为他深信光绪皇帝不能逃得太远，看着侍卫太监在附近来回奔波，黑人与光绪帝都清楚地意识到现在要逃出去已经相当困难。不过他们还是不甘心就此等人来抓，他们要赌一赌运气。光绪帝还从来没见过这种阵势，所以这时候有些六神无主，脸色苍白。黑人见光绪帝这样，赶紧安慰他： 皇上不要紧，我一定会想办法保护你出去。 黑人说完看了看散布在四处的太监与侍卫，接着说： 皇上，你我二人现在分开走，我现在就将那些侍卫和太监引开，然后你从宝月楼那边走，到宝月楼脚下那有一条绳子，你就沿着那条绳子爬过墙，到附近有一个叫老来俏的旅馆等我，你看行吗？ 光绪帝小声答应了一下： 好，壮士，还未请教你的大名。人人都称我为飞天蝙蝠，你现在就别问了，你从那边走，快。 飞天蝙蝠说完就从暗处走了出去，立刻引来不少侍卫和太监。光绪帝趁此机会就往宝月楼方向逃。侍卫和太监见只有一个人，他们纷纷大喊：快抓刺客。飞天蝙蝠有意想将这些人引得远一些，以便皇上逃走，因此他故意不跟这些人纠缠，而是运用轻功向站在瀛台中央的李莲英扑去。李莲英眼看飞天蝙蝠向他扑来，他一边命令太监和侍卫加紧拦截，一面躲进了含元殿。毕竟只有飞天蝙蝠一人，虽然他轻功好，武功也好，但他到底还是敌不过越来越多的太监和侍卫，更不用说靠近李莲英了。李莲英看侍卫和太监已经挡住了飞天蝙蝠的攻势，他立即从含元殿出来，带着其他几个心腹太监走出了瀛台。李莲英从飞天蝙蝠狠命拼这个镜头看，他猜测皇帝肯定从别的地方跑了。他立即对身边的一个太监低语了几句，那个太监领命而去。李莲英又看了看被围困在中央的飞天蝙蝠，知道他一时半会儿还脱不了身，至少呢不会逃出包围圈来要他的命。他叮嘱了那些围困飞天蝙蝠的太监和侍卫几句，然后带着其他几个太监就在瀛台周围搜索起来。他断定光绪帝就在附近。光绪帝见很多太监跟侍卫都去注意飞天蝙蝠了，便趁机溜到了宝月楼，那儿是太监和侍卫防守空虚的地方。他记住飞天蝙蝠临走前给他说的话，在宝月楼附近搜寻一会儿，终于发现了吊在那儿的绳子。正在他准备沿着绳子爬过墙时，他听到了李莲英的声音，那是李莲英在发誓捉到他后 要好好的惩治他。而且李莲英的声音越来越近，好像是向宝月楼方向走来。他明白现在爬绳子已经晚了，于是赶紧找个地方藏起来。李莲英慢慢走过来，他在仔细寻找，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地方。他慢慢走到光绪藏身的附近，忽然间发现了吊在墙上的绳子，又发现围墙周围的草仿佛被人踩过，而墙上没有留下任何脚印。他断定周围有人，于是他立即命令他的几位太监开始寻找。一会儿的功夫，一个太监在另一边发现了躲在草丛中的光绪帝。李莲英赶紧赶了过去，提起跪在地上的光绪帝，恶狠狠地说： 皇上，是我不敬了，我还以为你能逃多远呢，到头来不就连这个地方都没有逃出去吗？我早知道你不想待在瀛台，时时想找机会溜走，所以我才决定每天夜里来看着你。我前几天生病，晚上没有来看你，你不逃，偏偏选在今天晚上我病好了你来逃，你这不明摆着跟我捉游戏吗？就凭你那两下子就想逃过我部下的天罗地网，做梦！哼，给我带走，押到老佛爷面前，看他如何交代。 光绪帝低着头，没敢看李莲英恶毒的目光，他又低着头从李莲英的身边经过，在另外两个太监的陪同下前往慈禧太后的住处了。李莲英看着光绪帝远去的身影，又看了看那边正在打斗的飞天蝙蝠，恶狠狠地下令： 弓箭手，给我准备射，不准刺客逃走。 太监将命令传了过去，飞天蝙蝠听得真真切切，他知道皇上被逮了回去。他看周围围的是水泄不通，知道已经该撤了，他就近抓住一个太监放在胸前，挡住了射过来的一批弓箭，然后放下那个替他挡了箭的太监，趁着第二批弓箭手还没有到的空隙，运用轻功爬到一棵树上，然后朝下面拱了拱手： 我飞天蝙蝠还会来拜访，大家等着瞧吧。 李莲英这时候已经赶到这边，他看着站在树上的飞天蝙蝠，气急败坏地说： 都给我射，射中者有赏。 一时间这箭呢，像蝗虫般向飞天蝙蝠飞来，飞天蝙蝠不敢怠慢，赶紧跃到另一棵树上，又跃到墙上，越过墙逃走了。李莲英看着飞天蝙蝠逃去了，也只有在下面干着急，除了催弓箭手加紧射箭以外，没有别的办法。一直到飞天蝙蝠实在逃得远了，李莲英才下令停止射箭。此时的瀛台折腾到了半夜，终于又恢复了他原来的宁静，只是根据李莲英的吩咐增加了巡夜的太监，以免飞天蝙蝠再来骚扰。同时根据步军统领崇礼的要求，在外面又增加了侍卫加紧巡逻。李莲英布置妥当以后，又赶紧来见慈禧太后。此时的慈禧太后正在为今晚这事儿大骂各位职业的太监： 老佛爷，这一切都是奴才的错，没有能好好照顾皇上，以至于让皇上差点落入贼人之手，也搅得老佛爷您不能好好休息。老佛爷要骂你就骂我吧， 别在这儿替他们求情。 我就知道这些人不好好职业，总想偷懒，要是今天晚上他们能小心些，能闹出这些事儿吗？ 李莲英知道对今夜看守皇帝这几个太监相当不满，老佛爷要惩治他们才能解气，但这几个太监又不能杀，因为啊，这几个太监既是李莲英的老乡，又是他的心腹，这令他很为难。不过李莲英很快想到了办法： 小主子，你们今天晚上怎么守的夜弄出这等事来，搅得老佛爷睡觉睡得不安宁， 念你们平日有功，今日就暂扣你们半年薪水。要是你们下次再出现这样的事儿，老佛爷绝不轻饶你们，还不快向老佛爷谢恩。 谢老佛爷。 小珠子等八人一起跪在地上给慈禧太后磕头。慈禧太后本想杀了他们，但是见李莲英这样处理还算可以，所以也就算了。小珠子等八人总算捡了一条命，但其他的在边上巡逻的太监可就惨了。他们由于没有李莲英在慈禧太后面前说好话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被处死了，有一部分也同小珠子一样被扣了工钱。不过这些人平时都是把李莲英给结巴着的。等到处理完这些事情，慈禧太后才回头看光绪帝。他指着跪在地上的光绪帝说： 你是不是想跑到外面去建立一个新朝廷来反对我，跟我作对？ 此话锋芒毕露，再加上慈禧太后的语气相当严厉，吓得光绪帝不敢开口。 你倒说吧，你这么有本事不是想逃吗？你快逃啊。 还是不敢。 哼，还说不敢？要不是莲英及早发现，不知你这会儿已经逃到哪儿了。 慧亲爸爸，孩儿真的不敢，孩儿只是在那个黑衣人的诱惑下才跑的。 好、哦， 慈禧太后低头看了光绪一眼， 我还没有问那个黑衣人的情况，你倒自己说了。那好，你说那黑衣人是谁？ 还是不知道那人是谁？ 真的不知道吗？ 真的不知道，还是只知道那人外号叫飞天蝙蝠。 你是通过什么办法将那个飞天蝙蝠找到的，并且让他甘愿为你卖命？ 还是没有，还是真的没有，是他自己要进宫来救我的。 光绪帝边说边磕头。慈禧太后觉得也问得差不多了，再问也问不出什么来。他扭过头去问站在身边的李莲英：莲英啊，那个贼人抓住了吗？ 没有，恕奴才无能，只是那贼人武功太高，连弓箭也奈何不了，最后让他给逃了。 好，逃走就算了，只是你要多派人手加紧看管，保证不要再出此事，免得外面人笑话。 奴才已经派人加强巡逻，同时外面的侍卫也加强了，老佛爷你就放心。 好吧，这件事就到此为止。 皇帝还是照样回瀛台，还有这件事谁也不能往外传。 好了，你们都休息去吧，折腾了半夜我也累了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匆忙的人啊，你的脚步在看着你。嘿，赶路的人啊，前方的风景在等着你。嘿，流浪的人 方的家就住在你的心里，他不会心安理得的生活，也不想战战兢兢的活着，就这么安安逸逸地住在大理，晒着午后的阳光，居无定所。总是想用仅有的理智来征服我，嘿，正在说谎的人，我怎么忍心打断你呢？嘿，脱下那袜是你写满故事的脸，让我们举起酒杯，然后望着你到酒杯中旋转，他不会想着有一天能走出大山，也不愿成全这沉溺的怀念，就这么自由地躺在洱海边，摇曳着裙摆的海风在死去之前，他不会心安理得的生活，想战战兢兢地活着，就这么安安逸逸地住在大理，晒着午后的阳光，居无定所。他不会心安理得的生活，静静地活着，就这么浪费着，把身体都荒废在大理，他会给你这世界上最干净的爱情。 不是所有的润滑油都能上太空，长城润滑油把复杂的挑战留给自己，让运转的世界更轻松。长城润滑油，航天级润滑保护，在您身边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9688贷款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9688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9688，摩尔龙。 英雄者救黎民于水火，论三国

北京时间22点整。